怕太过冒险，自己对你的思念。我应该享受自由，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尘埃飞过。 相爱一场，不要谁 心里带着伤。

醒来一遍，在你我之间画下冷战的句点。我说着对不起，又让你伤了心，都是我猜测，原来爱情没有输赢。哒哒哒哒哒哒。But for you gone to serve one days of you and I. Mémoire de notre amoureux ouvrait, que nous jouerions les jours, que nous partageons les larmes. Mais puis, je ne sais pas quoi au lieu, c'est quelque chose que je n'aurais jamais imaginé.

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多情的打扰的心。 心愿了，不是这里为我点的火，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一起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因为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一起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 情可贵。

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哦哦哦，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你只要被期待，不要真正喜爱。哦哦，还要怎样的表白才不算土？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还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不想被这一副黑色的